起走的有三辆车，何峰帮着几个小兄弟塞满粮食，装好车便坐上了副驾驶。谢池站在下头看他，两人平静地对视。 走了。 嗯。 不拥抱告别一下？ 无力感充斥着他整个身体，何峰艰难地朝谢池扯出一丝明媚的笑。 他害羞。 车子陆续开走，谢池立在原地目送他们。何峰手搭在窗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后视镜。谢池今天穿了红裙子，衬得皮肤白得发光，出挑的即使身处茫茫人海也能一眼看到。直到车子拐弯看不见红影，他才挪开目光。身边人流不断，谢池呆站了几秒，心里空得难受。从前独身习惯了，不觉得有什么，黏在一起两三天忽然分开，格外的不适。他这一走，几乎就算音讯全无，剩下的就是无尽的等待。当身体感知到这份莫大的悲伤后，情绪肆意的扩张，最后就像被一张灰暗的网紧裹住，连透个气都觉得艰难。谢池不会把脆弱暴露给别人，即便面对着何峰，也总是咬着牙逞强。可这一刻，在这人潮拥挤的大街上，他好想痛快地大哭一场。他微垂着头，强压住胸口不断翻涌而上的酸涩感，他试图转移注意，不去想他。 下面该做什么？离开南京，还是留在这儿，继续清理脏东西？ 正沉郁地走着，忽然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炮弹声，且越来越近，随即空警声响了起来，像重锤敲击在每一个人的胸膛。周围人议论纷纷，指着东南边的天上，一架日机被我军击中，冒着烟弯弯坠落。眼看着几架敌机从上方飞过，对着人群密集的闹市抛下弹，又一通扫射，人们顿时四散开，往各个方向狂奔。房屋倒塌，碎石乱飞，混沌的黄烟顿时掀地而起。爆炸后的耳鸣像一阵电流声弥绕不散，隔了许久，他才听清周围人们刺耳的尖叫声。他被挤动着，趔趄地往前走。紧接着，轰鸣声接二连三从多个方向传来，翻起滚滚黑烟。何峰坐的车还没开远，他看着敌机从上方飞过，直奔闹市区，来不及思考，也顾不上让司机停车，直接从车窗翻跳了出去，在地上滚了一圈站定，朝回路跑。人们恐慌地到处乱窜，有的往河边躲，有的奔向防空洞。一个女孩被埋在碎石里，一条腿被碎石砸到血肉模糊。谢池扑过去，掀开那石头，把女孩抱了出来，叹了叹气，她已经死了。不远处又一声巨响，谢池抬头看着天空，一架日机在中国战机的拦截下继续往南飞，往大象机场的方向去了。 阿芝，阿芝！ 何峰的声音被周围的人声覆盖。谢池没有听到何峰在叫他，往旗袍店的方向去。 阿芝！ 谢池心口一震，猛然回头，见何峰拨开人群朝自己冲过来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哪来的血？你受伤了？哪里受伤了？ 不是我的。 谢池被人撞了一下，跌进何峰怀里，何峰护着他往防空洞走。人们挨肩叠背地往最近的防空洞挤。这个工程还未收尾，留有些钢筋水泥堆在墙边，被人挤得仿佛下一秒就要塌陷。 乌漆麻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前面突然有人打了手电，为这黑暗破了一丝压抑。一个老大爷被撞倒，何峰扶起他，一脚踹翻了后面仍不停往前挤的小个子。 冲你妈呢！ 小个子撞在墙上，见着大汉不敢动手，默默起身嘟囔着骂了一句： 有本事跟鬼子凶去啊！ 何峰握拳就要打他，谢池按下他，抱着他的手臂继续往前走。无数张彷徨的面孔挤在一起，老少男女。谢池贴墙站着，何峰手撑着墙，将他护在怀中，两人一言不发。谢池看向左边，一位母亲抱着孩子蹲在地上流眼泪，右边一位老太太合掌对着墙不停地念叨： 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 日本人怎么这么快就打过来了？不是在打上海吗？刚刚看到有个人肠子都被炸出来了。 别说了，好可怕。 远处传来哭声，在悠悠的黑暗中回荡。谢池忽然想到了蚂蚁，一场预料之中的意外猝不及防地出现，冲散原有的秩序，将弱小的生命逼近令人窒息的巢穴。这巢穴阴冷潮湿，让人觉得透不过气，周围弥漫着奇怪的味道，有浓浓的酸腐味、腥甜味、油烟味，淡淡的花露水和香水味混杂在一起，有点像放久了的臭咸鱼。长提一口气需要勇气，他抱住何峰，脸埋进他的胸口，捂着自己放肆的大口呼吸。 害怕了？ 何峰搂住他的腰，谢池摇摇头，又松开他，目光与何峰身后的小姑娘碰上。小姑娘对他笑一下，谢池僵硬地提了下嘴角回应。